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脸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去路的每一步，走得好孤独。啊，多么痛的脸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你追逐。啊，多么痛的脸，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，走得好孤独。啊，多么痛的脸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你追逐。别再为爱受苦。